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网站近日登载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统一祖国三项原则》。网站登出了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。